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。

吵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九六九好歌推荐，好歌推荐。 前两天我有播放一首林志颖的《17岁的雨季》，有位听众给我留言说，他顿生感慨，